好，欢迎到我他差呢轮，我系杰德， 我系末日。 今日9月25号星期六，你听到 Direct 之后嘅日， 呢度系我他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先讲啊，因为啱啱完咗冇几耐啊，所以有啲资料整理唔切，就唔好怪我哋啊。 放心啦，基本上咧，你睇完呢个你听咗 Direct 嘅话咧 ，TGS 可以唔使嚟噶啦。TGS 里面你会关心嘅料，基本上都喺度会讲咁滞噶啦。咁其他啲唔需要关心，或者啲鬼好似会关心嘅嘢，请睇 TGS 啦。 即系佢有咁鬼熟嘅点解？ 屌，好啊！其实咧，呢个 show 基本上就系咩咧？之前 Sony 搞一个只有鬼佬会关心，甚至我觉得鬼佬都唔多会关心嘅 Sony 嗰啲咩发表会。睇完之后一个问号就系咩 game 嚟噶？一直都唔识嘅嗰种咧。好啦，咁依任天堂就唔同嘅，任天堂即系扎根日本，以日本为日本做起点嘅，佢拍啲 game 系日本人同埋中意玩日本 game 会玩日本人会玩嘅 game 嘅外国人先有兴趣嗰啲嚟嘅。 好啦，咁啊， 咁一路讲下啦。首先 ，Monhunt Rise 你唔好理，你唔好话佢又短，其实主线又短又唔够料，始终系一只超受欢迎嘅游戏。咁而家公布咗下年暑假就会有大型嘅升级 pad， 当然啦要付费噶，睇个衰样。 佢免费更新，更唔到几次之后就出资料片，个态度老实讲就有少少意见嘅，但系咧肯定就系到出嚟嗰阵时候，你咪又系变翻流猎人。 都系嗰句啦，真香啫嘛。 作为玩家咧，系会希望佢个密度高啲。其实佢唔系介意俾钱，我觉得玩家系唔介意俾钱去玩你啲嘢嘅，即系 keep 住俾钱都唔系介意嘅。即系问题就系咧，你个量真系玩得唔爽咯，唔够过瘾咯。我唔知到时会唔会好翻啲啦吓。总之就系希望佢更新内容够多啦。因为如果唔系，喂，我等咗成个月更新，玩一个礼拜唔到，咁样好冇瘾噶嘛。 咁我又唔好太担心嘅。讲真，如果你付你话到明大型更新嘅话，点会追加嘢嘅？好啦，咁讲下有啲小游戏啦，即系唔系应该嗰只冇咁有名嘅游戏。首先就系《陆行鸟赛车》。咁就发表咗，同埋一直就所谓叫做卡片型 RPG， 唔系好知咩嘅，但系佢嘅卖点就系 Nia 嗰个制作人、那个制作 team 叫做 Voice of Cut。 陆行鸟咧，几年冇见过佢出新作， 我系意外嘅，我以为依我以为冇咗吓，咩仲记得佢啲游戏？虽然我知道啲游戏我玩过，但系你仲记得，我觉得算系难得噶啦，唔好挑剔佢啦呢个。 呢只有个印象，次次对我唯一印象就是我都系觉得炸弹人嗰只好玩啲，即系我对呢只喺我脑入边嘅印象，净系得翻呢种印象嘅啫。因为其实头先我唔系玩得好多啊，陆行鸟赛车。 咁呢只新 game 我Watch Dogs 同埋一只唔知乜嘢Destiny 嘅Magic Castle My Happy 嗰两只又唔过啦，因为我唔好熟佢 game。大型更新嘅唔系都唔系大型更新，小更新啦。杀二弹无双就 DLC 第二弹追击守护者就10月29号出啦。同埋将之前嘅两个大型 update 整合咗嘅，世界传说荒野之息同埋Splatoon 嘅 expansion pass version， 就即系包晒所有嘅嗰啲 DLC 啊 ，key 卡嘢塞晒落去噶啦，一只 game 卖俾你，照准咗你一次钱。仲有一个小更新嘅，其实都出咗好多几好几年噶啦，就系、是、大乱斗 special， 最佢宣称最后嘅追加角色就10月5号发表，应该最后更新噶啦。 佢通常言而有信嘅，所以就应该真系最后啦。而且唔好谂住哦，呢个最后即系下一代准备出啦。 未必噶， 唔好咁老定，唔好咁老定。今次大乱斗嘅存在已经系挨翻嚟噶啦，唔系话你玩家挨翻嚟，系老任挨翻嚟噶啦。阿英正系唔系好想 再搞落去 做下一代噶啦，系啊，佢呢一代都唔系好想做噶啦。即系会唔会好似鸟山明咁唔做唔做，都拖到咁耐之后先啦？我唔知道。 印牙嗰个经典迷途。我背上大师学我，你睇唔起我啊？呢个我做个做大乱斗啊！我虽然想咁闹佢，但系睇我咁大嚿钱，我闹唔出口啦。个迷途咯，即系嗰啲就系用钱搭你嘅啫嘛。即系如果嚿钱够大，我咪又扮晒嘢，咩 extensive producer 耍过你咁嘅嘢做，超。不过呢个就唔讲佢啦。 我应承唔系关钱事，系佢老咯，佢真系老咯。你咁重嘅负担， 俾人做咯。 要摸佢就搵人接手。搵人接手嘅可能性都唔低嘅，其实就算佢唔做，可能老任会正外另外搵人做，但系仲系。 总之系你肯俾我做，我就搵人去做。你做监修好点都好嗰只啫嘛。 但系你仲系唔系保持到大家想要甚至嘅？因为大乱斗一个大家津津乐道嘅地方就系、是、佢出咗咁多代啦，就算第一代已经好好玩噶啦，但系佢出咗咁多代系不断改进、不断扩充内容，系越来越大，系一代比一代多，而且唔系话包容咗上一代，然后去再增加嘅多喎，系就算独立嚟计，佢都系多噶，即系个量越来越大，角色越来越多，玩嘅嘢越来越多，个系统系越来越完善嘅情况之下， 系每一代都有保持呢咁嘅进步。 嗯， 会唔会好似 IBM 卖咗俾联想之后，从此 ThinkPad 就冇再突破性更新啦？会唔会变成咁嘅状况咧？唔知道。 我就唔系好担心嘅，因为始终一样就系佢任天堂睇住，任天堂会喺呢方面佢俾佢个对于游戏嗰个品质管就相对比较好嘅。 呢个人我要睇嘅就系鹰井团体到底鹰井占比重有几多？如果占比重其实唔多，因为有啲制作人咧，其实佢团队强嘅啫，就唔系个制作人强。即系当然有时系 both 啦，有啲咧就系个制作人好强，所以令到一啲普普通通嘅团体都可以做到优秀嘅作品啊嘛。如果佢系嗰种强将弱兵嘅话咧，咁啊大镬噶啦。但系如果佢系只不过系善于整合、善于创作，但系个团队都好强嘅话咧，咁就算阿英姐唔搞，个团队继续搞咧，都仲可以继续玩落去嘅。 唔系，我觉得任天堂喺呢方面其实比较信心嘅，基本上佢 keep 到个水准，即系佢维持到个 team 嗰个制作水准咧，系一路而都算好稳定嘅。好少话大起大落啊，少一个人就即成个散晒，嗰啲嘢好少嘅。 咁但系呢、這个毕竟可能真系最后一代嘅大镜头嘅最后一次更新，所以就都添你有少少讨论啦。咁啊，呢个龙之岛即系 Voice of Cut 嗰边，我就再讲下啦。咁啊，讲到呢只 game 咧就。作为一个 train card gameplay 啦，咁我就要提提啦。佢系一个 RPG 嚟嘅，个龙之岛入面所有嘢都系用卡片去解决嘅，即系无论系分胜负又好，你做乜嘢都好啦，都系用卡片搞嘅。概念就系咁，咁做咗出嚟系如何就唔知，而家净系得个概念喺度啫。咁啊睇 trailer 就可唔可以叫黄道日式啦？如果咁样讲，可能会俾人屌啊。个风格好关布啊，我睇落去啊。个美术风格好关布咯， 系啊，我都真系坐下啦，但系咁关布嘅， 系啊，即系，但系我觉得咁样讲咧，实会俾啲人屌噶，但系我真系谂唔到其他形容词啦，咁所以其实我系有啲兴趣啊，嗱，第一我系 Trading Card Game 比娜啦，咁啊佢个风格又系个 buy 嘅风格啦，因为呢个概念几有趣，我对上一只唔系 card game， 但系用 card 嚟玩 RPG 嘅话咧，已经要数到龙珠啦。 哦， 超任年代嗰只啊，记唔记得啊？ 嗰只经典嚟噶，我咁易讲咧就，我觉得嗰只游戏好玩过而家咩动作啊、战斗呢个添。 少数龙珠 game 好玩咧，直情系你唔计《超武代传》啦，《超武代传》都系另一只啦。即但系呢只真系经典嚟噶嘛？即系而家佢吹出嚟嗰部分咧。就好似仲好玩过，即系个概念啊嗰类嘢，即系对我嚟讲仲吸引啲，所以我系有啲兴趣嘅咁样啦。 嗱，咁我讲下其他新 game 啦 ，Triangle Ghost Territory 啊，一只有啲 SLG 即系 SLPG 嚟嘅，就 Square Enix 出嘅，就下年嘅3月4日出发售。即系 SLPG 就我唔好熟呢只 game， 所以唔敢讲。咁重点就系星之卡比 This Company 就2022年春天发售决定。咁我觉得呢只 game 睇条视片比较窒，但我觉得系应该系未完成同未够嘅啫。 咁啊，林天堂本家仲有高尔夫球啦，咁 再加无聊更新 pad 啦，呢个比我强嗰只 game 我未玩，出咗但未玩过，亦都唔打算玩。我觉得我对因为其实我对高尔夫球 game 唔系太大兴趣嘅。 哦，咁 Mario 佢搞咁多兼差，咁啊，即系有兴趣嘅会继续玩嘅，咁 跟住就系啦，跟住咧就系、是、应该系下个月发售嘅，唔系下个月首月嘅，就《真女神转生五》嘅追加片啦，佢做宣传呢个就唔讲啦，反正要买都买噶啦。好，跟住就系、是、 仲、有迪士尼嗰只，嗱先讲迪士尼，我真系唔熟啊。迪士尼魔法城堡 随便啦， 个新 game 啦吓，咁啊迪士尼同怎样都好啦，我真系冇兴趣。 我又唔熟嘅，所以我都费事讲啦。不过呢个都唔重要嘅，其实咧，因为我最大单就系咩 ？Nintendo Online 追加新 plan 可以玩 N64 预咗噶啦。同埋 Mega Drive 呢个我就真系意外，因为 梦幻共演啊！ 因为其实之前就一直放咗风，就系任天堂会以追加付费模式，即系简单就系你而家俾咗嚿钱，再俾多15至15美元，就可以玩埋N64同埋 GBA。咁 GBA 就结果冇啦，但系唔系 GBA 就系 Mega Drive， 而且佢俾个 list 咧，睇完之后就话好得，你一年悭我$15，我俾你。 即系呢样咧就好得意嘅，当年啊，真系要讲到当年啊。DC 接埋的时候，大家已经谂啊 ，Sega 作为一个第三方，佢会倒向边一边？因为嗰阵时剩翻两个啦，剩翻老任同 Sony， 咁大家系估应该系会倒向老任嘅。但系嗰阵时嘅老任系唔收 Sega 嘅，即系 太聪明啦呢个决定。 即系我即系唔系嗰个收，唔系收购嘅收啊，系讲紧佢系几封闭下啊嘛，佢个系统。 嗯。 因为但系佢系输俾 Sony 阵营，然后你就投靠对面，咁咪好老鉴噶嘛。即系你知 Sega 老屎忽系嗰啲好传统嘅日本人嚟噶啦，呢啲咁嘅嘢系拉唔落面噶嘛。咁后屘个解就系微软杀出嚟。 咁结果佢系倒向咗微软噶， 结果死咗。 Xbox 年代啊， 咪就咯，佢死咗咯。 佢系啊，咁啊唔紧要啦，咁亦都系关佢哋喺 DC 年代已经有合作啦，微软同 Sega。不过呢啲老屎忽嘢唔喺度讲咁多啦。咁但系历史翻个新嘅嘢就系 Sega 改变咗，老任都改变咗。阿岩田开始，即系岩田后期啦，同埋呢个后岩田年代咧，老任其实你见到佢改变咗好多，开放咗好多嘅。以前前岩田时代同埋呢个加入老人年代咧。是好封闭嘅，啱啱讲咗啦。佢呢度开放返。所以你会见到佢，你以前係好难想象佢喺咁自家嘢嘅地方度会有 Sega 存在㗎。Sega 佢度出 game 呢就唔出奇嘅。但係咁样去搞个咁嘅平台俾佢营运啦，就真係难听讲个仔佢就借部 Switch 俾 Sega 嘅。 但呢个其实好对 Sega 嚟讲最大好处就係你自己冇办法做个平台。你唯一仲直接支撑就係你堆旧 game。你冇由成日出部迷你机㗎嘛，最简单方法就係、是将你啲 game 摆喺人哋嘅平台度收一份钱，咁讲即系嗰五至十五蚊嘅金，其实就系俾 Sega 嘅，咁我 OK 啦。嗱，我唔讲 N 六四住先，讲 Sega 先。第一批游戏啊，系第一批啊，战斧啦、出击飞龙啦、Shining Force 啦、Sonic 啦、Puyo Puyo 啦、超级引导啦、梦幻之星四系嗱四一唔系 online 梦幻之星四千年帝国，跟住魂斗罗啦，即系呢嘢又 up 得出名啊，仲有啲唔系好 up 得出名嘅。都已经十二日，仲有话呢系第一批啊，未计佢之前个仓仲有大量嘅旧 game 啊。因为FACE 而大家仲突然间又记得起嘅 Advance 大战略，虽然个战略呢个 title 咧系 System Soft 嘅，但系 Advance 大战略咧呢个 title 咧系 Sega 嘅。 另外一样就系、是、如果系以前嘅 Sega 咧，应该对呢个合作系冇乜兴趣。你知将啲旧 title 雪咗落雪柜，即系连攞都唔攞出嚟嘅话，但系近年嘅 Sega 咧，就我哋之前专门录咗一集啦，讲紧佢而家喺度扫雪柜，开始搞好多合作，开始回收旧资源，系而家嘅 Sega 先沦落到咁嘅地步啦吓。 计啦，你连迟到嘅 Sega 迟到嘅 Sega 吸都执咗咯。你仲有咩？你而家唔变埋资产同你死事啊？ 即系佢未到变卖嘅回收咯，开始回收翻啲旧资产。 因为嗰阵就 Mega Drive 系好多好多好多正 game， 净系大两代嘅 Advance 大战略啦，当年玩到入月无光嘅，跟住仲有大堆旧 game。佢而家呢堆只不过叫咩前奏，又仲有其他啲劲嘢，系仲有 Amazing 嘅，由私家 Mega Drive 都仲有 Amazing 嘅。 而且佢咁样去做咧，仲有个好处就系佢瞬间得到全地球最高销售数嘅主机嘅平台，佢唔使搞咁多嘢。而且呢啲大部分都系移植嘢咧，我知道佢开发部有部分人都好捻得闲噶啦，已经咁啊，佢哋全捻部门走晒去捉佢只阿狗移植啦。老实讲呢啲 冇啊，好简单就系只要整翻个即系 auto save auto load， 跟住整个无聊器搞掂。换晒过去， 呢啲即系最捻无聊、最呢个纯体力劳动嘢嚟嘅就系、是，咁啊呢个当年难以想象嘅梦幻共演而家出现到啦吓。 嗱，补充下啦 ，N 六廿四游戏咧第一批系八只嘅啫 ，Mario 六廿四、Mario Kart 六廿四、星战火狐六廿四、Yoshi Story、世达时之笛、Wing Bat、Mario Tennis 六廿四同埋罪与罚。其实重点就系世达传说时之笛。 即系当年讲翻我哋讲老任历史嗰个，真系好耐好耐之前，我应该拆唔翻翻嚟噶啦。当年讲紧 N 六廿四能够起死回生，都系靠呢套嘢噶咋。当然啦，呢个佢第一部普及就系靠佢 Mario 六廿四啦，卖捻到断市啊！即系而家你见老任嘅嘢卖到断市，就好似好常见咁，但系当年系好罕见嘅，因为佢产量问题，而家系产量少，所以好容易就断市。但系当年系产量好捻大，都卖到断市，好捻恐怖噶。如果你当年有买 N 六廿四嘅话，呢只机你肯定玩到熟晒噶啦。不过对我嚟讲，最重点嘅咧就并唔系 N 六廿四本身，而系同 Sega Mega Drive 都有嘅，就系佢个周边产品，佢个手掣。 佢出咗专用嘅 N 六廿四手掣，专用嘅 Mega Drive 嘅手掣。嗱，讲真嘅， 先讲 Mega Drive 啦。 嗱 ，Mega Drive 嘅手掣咧，喺对于一啲老玩家嚟讲咧，佢一只打 RPG 最完美嘅手掣嘅，轻舒服，攞上只手唔系负担，长可以长时间揿掣。 亦都系打呢个格斗 game 最好嘅，因为佢顺手。 系啦，三个手掣顺住嘛 ，ABC、XY、Z 顺住摆嘛。 轻中重拳啊！ 轻中重拳咯。 因为如果你用 PS 系嘅话，或者老任都系啦，通常就系你正面得轻重，个中拳放喺上面，又或者系你自己调啦。总之你正面得轻重重得两种嘅啫。呢个系佢唯一配合比较揸到武器啦。咁 N 话死一个，嗱先讲呢个真系可能系我个人问题嚟嘅啫。我最中意嘅手掣没有之一就是 N64 呢个手掣。我中意佢唔系因为童年回忆唔系成，我系真系中意佢功能性。你系冇见嗰个手掣系咁灵活多变嘅， 甚至到而家你话蘑菇头啊嗰啲嘢好多变化好多环咧，你都唔够三叉戟，你睇起嚟个样咧，好似好翘口惨手，即系虽然老任啲手掣好似翘口惨手嘅居多啊，但系呢只绝对系老任嘅手掣最翘口惨手嘅只， 但系攞起上嚟非常舒服。 第一攞出嚟舒服，第二佢个变化好多，因为佢三支嘢啦，俾啲唔系老玩家去形容下啦，因为佢三支嘢嘅， 一个倒山字， 咁啊左边嗰支就系十字制，中间嗰支就系雷比杆，右边嗰支就系 ABSY。嗱先讲喺当年雷比杆系非常先进嘅，佢有雷比杆又唔系完全自由嘅，佢系有八角形嘅雷比杆嚟嘅，你要转一个圈啦，佢唔会有太多阻碍，虽然佢有角，毕竟八角个角度比较大。但是如果你要指定向某个方向的话呢，你用雷比杆做得到的。这样东西其实就算是新的雕塑啦，都成日会出现一个问题的。我要去正前方是很难做到的。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这样。 有。 你会我想去正前方，但是无论是制坏又好的手扑得不好都好啦，变成前方斜前少少。如果一般情况就冇乜问题嘅，如果你有啲解谜 game 啊、萨尔达啊嗰啲一般情况，你知萨尔达有啲地方系解谜噶嘛，要行嗰条死人独木桥噶嘛。如果你唔系正前方咁样行，你会跌落街嘅。我唔知系落个专利，所以后面冇人跟啦、啊，定系啲人觉得都系顺住圆弧形会舒服啲，我唔知。但系我系欣赏八角形多啲嘅。而佢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咧，佢系可以十字制加雷比杆，即使你唔用 ABSY 嗰边啊，打飞机 game， 右手就模拟你个操纵杆上升下降，左手用十字制就系前后左右去转方向啊。你右手揸住中间个三叉戟咧，你就可以当枪用，等于你而家捉住 Remote 嗰个扳机嗰个位啊，一样嘅啫。而且 Remote 个扳机其实就系脱胎自 N64 嘅中间嗰嚿嘢。所以你可以睇到佢个样系好似嘅，你将 Vimo 嗰嚿嘢拍落个正常嘅手掣咧，就系呢个三叉戟嚟噶啦。嗰嚿嘢系可以好自由咁转换嘅。咁所以我点解一路都系好中意 N64 呢个手掣，因为佢个设计好创新，比着喺现在依然系唔差嘅一只。而且因为佢要俾 Switch 用，所以我相信啦，我唔知做啲出嚟得唔得，佢有冇锁到我唔知道。其实应该系可以喺其他平台用都得嘅。嗱，呢个我唔系非常之肯定啊。 要订噶，不过希望睇下到时有冇人香港人翻到啦，应该有人翻嘅。虽然话限定版特典，因为你叫做咩，你以前都 online 嘅客户先订到，但系香港人翻到嘅一阵。 屌，我之前都有个 account 啦，所以而家应该断咗。 我而家仲有，我而家仲玩紧。嗱，咁讲完 Nintendo online 呢间嘢就佢十月，又而家未公布价钱同埋时间噶，总之十月下旬，咁就我都一定俾噶啦，冇嘢讲噶啦。另外咧就是、其实有啲意外嘅就系、是、一只超入年代嘅本人叫做神作啦，叫做雷沙出击 Outdoor Laser。咁完全 remake 版，咁就佢一公布咧，即刻俾你即刻下可以买啦。一隻骑士兼有动作元素同埋模拟创造城市元素嘅游戏，我冇玩过嘅，我老实讲我冇玩过嘅，但系好多日本人就赞不绝口，包括咗声优福山润在内。咁我琴日睇福山润个 Twitter 里面，喺已经喺暴走大叫啦，佢系呢只 game 肥中 fans 嚟嘅。据闻呢只 game 流畅度就一般，即30，不过算啦，我对呢只 game 其实我唔系太唔需要太过流畅嘅，讲真呢啲二 D 动作游戏。嗱，另一只《刀剑无双乱舞》就2022年2月17日出无双呢只 game， 我系而家先，你点解咁迟先出无双嘅咧？我以为会早出无双呢啲 game， 拎有《刀剑乱舞》，点解即刻出无双？因为一定有人买嘅呢只 game， 唔系本身你战过巴沙拉已经系沟妇女噶啦，唔争在啦。 我都系谂起《战国巴萨》，都系卖角色比较多嘅类模样 game 啦。 咪就咯，好啦， 咁啊游戏啊，仲有两只第三代，即系花之亮出第三代。身边某啲人系欢呼得好紧要嘅，又系嗰啲时间杀手嚟嘅，玩到天昏地暗。 Splatoon 3就有公布咗新嘅啲版图啊、新武器嗰啲咁嘅嘢啦。总之就下年发售。仲另一只咧就系拖咗好耐好耐好耐，拖到神谷英树就已经系去到就你咪捻问我啦，你问任天堂啦，我唔讲得噶，屌你老母！即系真系，住屌你老母呢句唔系我加，系神谷英树嗰种语气啊，系即系太多 fans 问佢，喂 ，Bayonetta 3出到未啊？出到未？神谷英树，你唔好问我啦， 唔好再问我啦， 我唔捻讲得噶，屌嗰只。 我记得唔记得边次新闻我哋有提过呢单嘢啊？ 系啊，神谷英树问到火起噶啦，问到系，咁咧好啦。 终于公布到啦！ 今次大家最有钱睇啦。 例如我哋新闻提过细哥发货呢单嘢啊，其实意思系即时 Battle 三终于会准备出啦。咁啊，既可以如我哋所预期咯，2022年会出。咁啊，准确时间咧会唔会延期嗰类嘢咧，就唔 fucking care 啦。而家已经系到底系咪准时咧？当然大家会心急，但系你都等咗咁耐咯，你都唔争咗少少啦。 嗱， 睇片除咗流畅度系比较差，即系仲系比较窒之外，基本上只 game 嘅战斗画面啊 ，K 卡嘢其实做好咗噶啦，即系话其实已经去到叫做咩后期执啊，即系话流畅啲啊，嗰嘢嗰啲问题处理噶啦。我觉得咧，最任天堂而家嗰只游戏一年内如果发售唔到，就绝对唔公布全嘅做法嚟讲咧，最快就系明年四月，慢就明年年中就会出咗啦，只 game 唔会明年年尾嘅。 总之佢应承嘅2022年就算跳票都唔会跳得超过2022年㗎啦。 係啦，最快四月最慢暑假係呢段时间嘅。 少少花边咁讲啦。因为成个英雄入佢係 Twitter 入面啦，如果你唔用日文同佢讲嘢嘅话呢，佢会 ban 你 account 嘅，佢会驳鸠你嘅。但佢话今次因为我心情非常之好，所以你讲乜嘢我都唔会驳鸠你。即係任讲唔漏。 因为直接讲嘅就係、是、最可以讲嘅屌你老味。因为有封口你封咗几年咁讲。 虽然出到嚟就有啲人就话个画面如何那样，我谂紧两个样嘢。第一，佢仲有个相当长嘅时间可以俾佢慢慢最佳化，唔好同佢讲优化啦。佢又慢慢将就个程式方面， 执到最靓为止。 系啊，减省佢之前，毕竟呢个 Switch 都系一个比较吃紧少少嘅主机嚟噶咯，即系你要攞得上手啊，大佬。3D 性能啊嗰类嘢吃紧啲，好正常嘅事嚟嘅。因为而家你见到个画面一定唔系最终画面嚟嘅，佢可能要做我哋之前提过啲发线贴图啊嗰类，即系嗰类大量运算啊嗰啲手工人肉嘢咧，应该而家系未做完嘅。 嗯， 呢啲嘢要时间搞噶嘛。咁你而家见到一个只系低模嚟嘅啫，佢最后一定会做翻个靓翻嘅高模嚟，绝对唔可能系最终画面嚟嘅。 嗱，咁讲一讲啲资料啦，啲人吐槽就系 B 姐点解你个装一集俾集阿婆嘅，你越嚟阿婶、啊。 咁阿蛇叔都系要来阿叔边阿蛇伯啦， 唔系嗱，讲起其实我几中意第二集嗰个短发碌嘅，不过继续依，但系呢集就是、你点咁保守啫？但系今集咧追加咗阿 B 姐变只巨大魔兽，以前巨大魔兽咧纯粹过场画面，即系咩变巨大魔兽而连打就咬死对方，今次就变只巨大魔兽出嚟，只巨大魔兽可以一路操纵一路打嘅，即系追加咗个新嘅模式。咁逐啲人吐槽就系、是，喂，点解你变咗巨大魔兽成日冇裸体啊？但系嗱。我可以理解人以前变巨大魔兽咧，就纯粹一个过场画面嘅啫。咁你只要影佢大背影，咁你就一路就影怪兽咁打啦，算。但今次你一路影住佢，一路落揿只战斗，喂，你可能就镜头就变 R18 噶。诶、 啊， 你因为佢啲全裸嘅话，喂，就算影背脊啲咁嘅屁股系嘛，咁好，即系你就唔到个镜头，你考虑下，你考虑下只 game 嗰个 R18 指定啊，唔该。 就算佢肯都唔得，不过就咁样会有少少食书咯，因为佢个设定个召唤兽 系佢三面啫嘛， 同埋佢件衫 就 系、是、都系同一样嘢嚟噶嘛，咁你冇理由两件同时存在噶嘛，不过 不如就就系嗰句咯，冇办法大人事情嚟嘅。 我谂一个任何一个思维正常嘅人都可以理解啊，但理解同接受另一回事嚟啊嘛。其实重点就系你想睇裸体啫嘛。 系啦，不过 B 姐睇咗睇两集啦，B 姐裸体。好啦，咁咧跟住咧就系一啲其实唔系关游戏事嘅，讲埋先嘅顺便，就系、是、Mario 嘅新作动画电影就2022年就出街，佢话开 day season 啦，即系唔知边开嚟啦，配音员就揾咗，已经公布咗噶啦。重点就 Mario 嘅 CV 就系 Chris Pratt， 即系星爵银河加利士哥星爵。我只识佢，即系其他嗰几个我唔识嘅。 然后啲人就开始玩梗了，啲声优梗啊， 系啦， 即系啲之间更加嗰啲图。相对之前星矢新人版，咁啊呢个应该系稳阵啲啦吓，睇落去就。 因为狮子童话嚟啫嘛，即系讲，即系话最初我以为Sonic 嗰、那个新人狮子电影，最初我都批评噶，点知拍得咁好啫？ 佢如果系原本旧嗰个照相嘅话，就算个剧情如何，你一样照屌噶啦。嗰、那个咁去作画，因为佢而家真系咩都未公布，净系公布咗嗰个声优表，佢连个 trailer 都未见到。虽然见到 trailer 应该就系出得噶啦。咁到底系会获咗啊，定系做得好好咧？就冇咩可以估计到嘅嘢，因为老任呢啲咁嘅潜力系非常非常地少。 嗱、最后咧就系、是、一个其实唔关大家事，但系突然发售嘅。恶魔城 Rancy Collection 就 Multi Platform， 所以佢唔摆任天堂下一发表嘅，就系、是、Multi Platform 啦，即系 PS4 啊 Xbox 都有嘅，就有24号即日发表，就三只 GBA 游戏，就加恶魔城XX 四只 game 就2200英，咁我就买咗噶啦，包括咗 Cycle of the Moon、恶魔城白夜协奏曲、恶魔城晓月圆舞曲同埋恶魔城 XX， 咁三只都系 GBA 游戏嘅，都系所谓叫做2D 平面探索系嗰种啊。咁几好玩呢，因为其实三只 game 我都冇玩过，当年 GBA 年代我玩一个，我可以跳到去NDS 嘅《夜上曲》㗎啦。 即係咁啊，次次都系一出大 event 就保证冇冷场嘅。 一堆游戏掟出嚟嘅佢系要。 同样系一个大 event， 老老实实我觉得仲大过 Apple 嗰度嗰个更新。 咁唔同嘅，因为 Apple 本身有一样 ，Apple 有一叫行李嘅，佢呢样嘢就系、 是。老人唔系行李咩？ 唔系佢唔同就佢白佢依个就春秋二制啊嘛，同埋春秋二制得嚟佢就咩？佢而家佢系市面上最强势主嘅游戏机，咁佢而且佢我对于玩开日系游戏嘅嚟讲，佢差唔多叫佢差唔多就一切咁滞去到，你唔睇佢睇边个啊？ 咁啊又系嗰句啦，唔通买 PS5 咩？你买得到先讲， 买得到有嗰个钱噶嘛？唔系而家真嘅坚嘅，香港买 PS5 其实真系算系容易嘅，你肯俾钱得噶啦。 你而家你冇讲啦， 炒几都唔贵啊。 Speed 都咬不已会缺货啦，你咁样讲嘅话， 唔系同埋香港嘅炒价都 OK 可以啦，基本上唔使见五嘅香港。 即系顺便一提啦，吓、這个 Speed 而家应该就冇再炒机噶啦，前嗰排几个月前就讲紧仲系炒紧机噶嘛，其实而家依然系个生产量都系唔系好多嘅，就但系个需求量开始下降，因为大家都买到机啦，已经系， 同埋大家都等 OLED 版。 仲有啲咁嘅人啦、啊、咁啊！而家如果你唔介意冇 OLED 版嘅话，应该系可以嘅，而且甚至见到开始跌啦。 嗯， 大家都等啊嘛，喂！如果你系唔一定要 OLED 嘅话咧，其实差不多系时候可以入旧机啊，因为成日都有噶啦，出新机就买旧机噶嘛，想啲 CP 值高啲嘅话，咁样啦。咁既然讲开咁，咪顺便睇埋啊。 同埋年尾咁多大作，依时候入就系时候噶啦。 即系有钱先讲啦吓，对我嚟讲就 好啦。咁今个礼拜任天堂比较清楚，咁下个礼拜我哋可以唔使讲 NGS、TGS 噶啦，翻翻，唔系可能都会讲起个嘅，即系有可能会啲意外， 冇咁讲， 我即系我又攞翻上个礼拜讲嘅就系，我边会谂佢讲一百事变啫， 失 惊无神，失惊无神 ，Band M 佢整个咁嘅震撼打嚟，大家 O 晒嘴，完全系话唔明噶呢个世界上。 咁啊，即系睇下点啦。如果系少嘅，我咪放落新闻度咯。如果够多，我哋咪独立一节，或者睇下会唔会拍埋其他嘢一齐继续独立一节讲咯。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